屌你个咁啊！扑街周任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牙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操你妈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浪山。 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嘢，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捻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话：哎呀，你呢八十啊，你咩？虽然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条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铲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巴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个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又地震，又做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因为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 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躁。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文道啊，咁啊翻嚟啊讲单细埃嘢啊， 好 一单呢、這个礼拜咧，我见到喺汉口咧就发生咗一单邻居纠纷啦，咁啊几得意啊，真系星期三晚 食花生嘅， 星期三晚咧就喺汉口啊， 系 啊，咁咧就一个小区啦 ，OK， 咁然之后咧就有班啊。婆婆啦，師奶啦，啊啲 anti 啦，咁然之後咧就夜晚七點零鐘咧，就喺個平台嗰度啊，就跳舞啊，咁呢個喺中國咧，即係如果中國生活經常都有嘅夜晚，其實幾好噶，我好 enjoy 啊， 其實跳咩舞？ 因為好簡單，我喺福田口岸咧，一出嚟嗰個廣場仔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街舞㗎，有啲人就喺度跳緊雨線舞啦， 係 啊， 啊，有啲人就就咁跳喺嗰啲死啊噔噔噔噔嗰啲係咩啊？ 健 康 社交舞， 社交舞係啦，交際舞， 交際交誼舞，交誼舞係 啦，冇錯。 咁幾 OK 喺中國每一個地方都有， 其實香港都有㗎。 其實咧，除咗喺小區入邊啊嘅平台啦。就譬如好似阿牛咁講啦，其實你有時會見到喺街度，譬如話喺啲商場嘅門口咧，通常有啲好大嘅 廣場 公共空間啦，咁、 啊、 然之後夜晚咧就都會有人跳舞啦，甚至你譬如話冇啊近近地啊，香港人成日上去福田口岸啦。福田口岸火車站嗰度咧，嗰度嗰笪地方咧，朝頭早夜晚都有人喺度， 亦都有人玩下嗰啲 沙太極啊， 啊 咪跳，但係就 Andy 跳舞係最中意睇嘅，係幾好嘅，幾開心。 好時 好多人，好人好， 所以咧 好多人跳嘅。 到時啲網友咧係撐我打張條跳街舞咧，可能跳嗰只嘅啫。 係 OK。 咁但係呢單嘢就唔係好開心嘅，即係咧就呢班 Andy 咧就夜晚七點零鐘咧跳啊跳緊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感到咧，即系上边咧底有啲嘢咧就跌落嚟， 啊， 咁然之后咧再闻下，咦，咁臭嘅，原来俾人淋屎喎， 太卵嘈， 真系太卵嘈啦，咁然之后咧就俾人淋到成身屎，咁咪 屎猛啊，得， 系啦，咁样讲啦。 因为咧，佢哋咧每次咧都系攞住个大喇叭，吓嗰部嘢2000个 W 噶，好响， 好威劲噶嘛， 好响噶嘛，边度听到噶嘛？ 咁啊，咁咧就终于就即系搞出啲唔愉快嘅事件啦。咁然之后咧就访问其中一位 Andy 啊，洪女士，佢就话啦，佢话咧。其實呢個矛盾咧都已經咧纏繞咗成個幾月㗎啦，咁咧就樓上咧就有人咧就投訴佢哋啦，就話佢哋咧噪音擾民，咁然之後之前咧其實咧喺掟屎之前咧人哋咧 是有程序性的、有阶段性的订嘢。 即是举牌先的啦。 不是首先呢最初的时候订硬币订钱喎。 我订 OK 喎。 左咁咪即係所以就订硬币发觉冇效。有试过订石仔、都有。 花盆泥。 发觉订石仔你班友仔仍然喺度 接得住。接得住。 咁今次呢就订屎啦。即係有今次一订完屎之后呢就取得咗呢个阶段性嘅成果啦。係啦咁令到佢哋呢暂时真係唔敢胆喺度跳舞。咁然之后跟住洪女士就话啦佢话喂大佬我哋都冇错㗎係咪我哋啲老年人都係想 运动下啫。 熱鬧一下锻炼下身体运动一下。咁跟住就佢话上即係佢话啲嗰层大厦嗰啲人嘅要求亦都实在过分。咁之前呢同佢哋倾过佢话你咪跳囉即係人哋对方嘅要求咋你可唔可以唔好开音乐啊 有啱啊 跳舞公园。 跳舞呢个唔好开音乐先。 屯门市公园咪咁样样囉一模一样呢啲摆喺香港嘅例子一样合适。 係咁然之后所以有洪女士就话冇可能㗎嘛即係佢话。 默跳。 屌大佬佢话跳舞梗系要去即係要开音乐㗎啦。你咪如果你觉得我嘈住啲细路仔。 你咪塞耳塞啦耳塞。 闩窗囉。 你咪闩窗或者搬个细路仔喺第二间房嗰度嚟做功课 囉。 搬屋囉。係咪先。 佢话你呢啲事行人之往过行人之后居成日发生㗎啦。 你又系业主我又系业主係咪先。点解我唔可以用嗰个公共空间啫又冇写明话唔俾跳舞。係啦。咁所以呢。 哇咁似香港旺角行人之用区嗰啲嘢。是喎、 啊。咁所以呢个都即係又系一个几搞笑嘅嘢啦。讲屎其实就 仲可以讲 下李兆星其实佢今个礼拜去咗个地方呢都值得讲下嘅、即係佢去咗湖南长沙一个地方呢就系望城镇。咁望城镇其实系边个人嘅故乡呢就系、是、雷锋嘅故乡嚟。 OK。雷锋同志。 雷锋呢最近喺望城镇呢有幅相呢其实都可以 po 出嚟俾大家睇下嘅就係啱啱喺望城镇呢都整咗个鬼迷咁大嘅一个雷锋嘅牌都唔係一个像嚟好大塊嘅牌嚟咁喺个公路上面咁即係睇落去有啲似咩呢荷里活啦、 啲压迫感好重嘅 嗰、个山呢山叫咩叫咩名啊即係嗰度咪有几个像咁样呢佢有其中一个吓 美华 嚟嘅 ，Beverly Hill 嗰度啦，咁然之后就有个即系、就是、有一个类似嗰只啦，咁啊有一个雷锋嘅大嘅人牌，咁就整咗喺度，都好宏伟下嘅，咁我都几犀利。咁你讲开雷锋，其实都仲有一个同屎有关嘅古仔嘅，即系雷锋其实以前有好多古仔啦，学阿牛话斋个虚构人物啦。咁佢係真係有呢个人嘅。 佢个事迹係虚构嘅。 佢个事迹就虚构。佢影嗰啲相呢都好多係假嘅。咁、然之后呢有一个古仔。 冇啦啦每次做完所有啲行善嘅嘢跟住记者又光考经过。 喂以前有解释过㗎呢、這个。 不管 呢个以前有解释过。就係、话后咪因为佢喺辽宁做部队嗰陣时呢因为佢湖南人嚟㗎后咪去咗湖南去咗辽宁做部队嗰啲咩汽车兵㗎嘛。咁你见到佢最多呢就係成日抹车㗎嘛。即係佢係好忠于党好忠于毛泽东咁样跟住呢就成日就喺军队入面就抹车啦咁攞多模范奖啦。咁其中咁然之后呢后咪呢答埋你个问题呢就后咪其实后嚟有解释过㗎。即系共产党就话因为后咪呢其实系想刻意去即系做呢个明星出嚟嘅。咁搵一队人呢就系、是、跟住佢嘅。 咁唔系巧合嘛。 咁然之后呢就影佢相所以你发但系对啲相系真系好假因为譬如话你发觉譬如佢有几幅出名嘅相就系、是、夜晚就攞个电筒黑媽媽就喺度睇睇呢个毛泽东文卷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嗰啲相好假。咁一个同屎有关嘅其实都可以讲下嘅。嗰、那个都几出名嘅就系讲雷锋去执屎㗎嘛咁佢就话佢大年初一二呢就走去呢、這个即係人人就走去拜年啦、放假咁佢呢就觉得呢就去做返个即係佢觉得每日都要做好事嘅咁所以呢就佢就选择咗呢就走去执屎咁呢就佢因为执屎有两个有佢觉得有两个好处係可以造福到个国家就係、是、譬如话可以清洁到周围嘅地方啦。第二呢就係喺五六十年代呢 就是可以做肥料啊，大積肥，響應呢個毛澤東講嘅大積肥，咁、所以咧就執屎，咁佢解解邊度咧？就話佢話佢咧就、那個古仔就話佢一日咧佢係執咗600斤嘅屎喎， 哇！ 執600斤嘅屎喎，咁後屘啲人咧就 600斤、 這個古仔好出名嘅，其實因為個飯博點係好多啊。首先就係話咧，有好多人就研究翻，即係考即係考據翻當時嘅雷鋒啦，1960年，咁60年嘅時候咧，第一。就係乜嘢呢？啲人就話呢，首先就係啲屎係好矜貴嘅， 一定做肥料。 其實你隨街係唔會好似而家你喺香港咁隨街都執到屎㗎嘛，而家喺香港係咪先？ 都問你。 咁但係當年嘅遼寧呢，喺農村地方呢，你係好難執到屎㗎，因為啲屎呢係有人民公社管住㗎，係、因為做肥料嚟㗎嘛。咁佢係唯一解釋，如果你可以執到600斤屎，你一定係一個偷屎茶嚟嘅。 Okay. 即係你將，除非你喺度偷嘅啫。如果你真係冇可能有600斤屎俾你執嘅。咁仲有第二個反駁點就係咩咧？第二個反駁點就係嗰啲佢孭住，佢有描述咧，就佢孭住一個背囊去執嗰啲屎啊。咁嗰啲背囊後屘攞翻出嚟，嗰啲係啦，嗰啲背囊大約係裝50斤到嘅啫，咁如果你一个咁嘅细路仔，你要六百斤屎，你咪要行12圈咯。 Okay. 即系呢个又系近乎冇可能。点解冇可能呢？因为你喺大，你喺春节期间，辽宁个天气起码-10度啦， 冻死 咗。咁你依家辽宁啲人话俾你听，啲屎喺冬天系执唔到噶，啲屎系黐系冻到。 石像咁样， 只要结咗个冰啊，切咗系啊，你系要叫嚿屎出嚟噶，咁你一日点可以叫600斤屎出嚟咧？咁所以咧，其实雷锋嘅古仔咧，你可以睇完之后咧，揾到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即系反驳点嘅，系一个咁啊，执屎呢个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古仔嚟， 神话呢啲 就鬼屎，我有讲个古仔啊，你知唔知毛泽东 特别多噶，我哋 主席咧，其实咧佢系唔会喺茅厕度屙。 咁犀利， 即系相即听人讲咧，阿毛主席咧系有两个兵咧跟住佢，因为毛主席咧就好中意咧就地就屙噶， 系 啊，因为咧点解咧？佢认为如果喺一个密室度困住我咧，令我思考唔到啊，所以佢一屙咧就一定要有一急就屙，咁后边咧就有两个兵咧就帮佢扫屎噶。 哦， 或者咧系毛泽东，相传毛泽东系有一个咁，有个咁癖好嘅人， 扫荡兵， 即系好潇洒嘅， 吓好潇洒嘅，急就屙。 喂，咁而家形成咗， 啊你想讲咩啦？ 所以 蝗虫嘅文化，都话，所以我一路都讲紧， 都系佢后人， 屙屎， 都系传统嚟嘅，呢个 系个文化嚟嘅，相传毛泽东60几年嘅话， 系 你要改变一个文化。系几捻困难啊！讲真， 咁你呢个礼拜都见到呢个中国人嘅厉害啦，北京嘅马拉松系咪先？系咪先？屙、 okay, 到成个北京争啲水浸咁。 我都谂住抽呢趟水，有网友就同我讲啦， 系 即系打得我一巴好捻硬嘅呢巴。喂，全世界马拉松都系就地屙啦，啊佢咁讲啊，我搏唔搏啊？ 我搏唔系啊，唔系搏唔搏你咁，但系喂你波你波士顿马拉松嗰啲好出名嗰啲、你好少见到有啲咁嘅咁壮观嘅相出嚟。喂，成个故宫嗰个城墙系排晒啲人喺度一齐屙尿、 你要明白，即系咧，而家有啲人咧系 唔系？其实我话俾你听， 你要做我哋香伟大嘅祖国。做負面新聞，你明唔明白啦？當然嗰篇嘢係中央台出㗎啦，或者咧鳳凰網出㗎啦，係咪先？但係真係有人做啊嘛！喂，原來波士頓又有，原來我個網友就話講話香港馬拉松好多人都係就地屙㗎。喂，講真，香港馬拉松你又唔報，你啊走去報呢啲北京馬拉松。 喂，你咪下次你咪試下香港馬拉松影一幅咁嘅相出嚟咯。 人數唔多啊，當然冇咁壯觀啦。我反而希望咧就講下。喂，呢次北京馬拉松又死一件喎，唔死一件兩件喎， 冷血 入 狗屎， 一定係報細數啦，屌 啊， 唔係黐線㗎，喂喂，唔係新聞嚟㗎， 北京嘅天氣，你做乜撚嘢馬拉松啊？香港咁天氣。 所以你死一兩件真係 已經搞到哮喘啦！北京馬拉松，你咪黐咗線？ 咪一定係做假嘅， okay, 即係做假嘅呢個新聞。 一件定兩，一件定咩？我唔記得咗。 唔係，但係嗱，我哋經常就點解？即係你，我想答翻個網友就係話， okay. 你成即係你話喂，哦人哋都係咁屙啦，咁但係點解你嗰幅相零舍出名嘅咧？嗱、你對我、okay. 其實我都冇乜嘢。 感覺㗎，因為你譬如話我哋成日喺廣深公路坐車 啊，你見得多啦，屌你大佬，即係一塞你車上嚟，全部啲人又係落曬車，照屙尿咁，所以 甚至乎我喺深圳地鐵，我見唔少啲Auntie。喂，真係對住個垃圾桶嗰度屙啦，大把。 唔係嗱，呢個咧， 好似個 B B 啊，當然啦。 呢個咧，李兆星咧，今個禮拜嗰個即係嗰個交談會裏邊咧，佢就係講公共外交呢樣嘢，即係佢就話，佢就可以，佢就嘗試去解釋俾中國人聽啦。即係佢話而家咧，中國老百姓咧出國多咗，咁啊喺國外咧，每個人要記住自己係一張乜嘢咧？是一張卡片嚟嘅，即係佢話每一個中國人 國體嚟嘅， 所以你嗱呢啲思維真係好撚慘，即係你係好悲哀啊！即係佢話嗱，佢話你每個人都係一張卡片嚟嘅，你做過啲乜嘢事咧？ 國家會記住你， 唔係人哋會記住你㗎，即係亦都會你係代表緊中國㗎，所以你係唔可以行差踏錯㗎。咁你聽到其實好悲哀啫。 唔係，我覺得呢張卡片係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啫，我去旅行啫。咁使唔使去旅行要喂？第日使唔使喂整一啲訓練局出嚟？去旅行要訓練過先，然之後你先可以出國咧，係咪先？然之後要有份證書啊，即係過關嘅時候份證書出嚟。哦。得，你係合資格可以出國嘅公民嚟嘅， 文明旅客，係文明旅客， 先俾你出國咧。喂，唔撚係咁樣啊？ 唔係， 可以， 你問阿毛姨咪知咯。但各位都係㗎，源頭減費啊嘛。喂，啱數料啦。嗱，你唔好真係所以。即係阿爺係參考咗民主派講嘅嘢㗎，范國威無依咁樣講咯，源頭減費。 唔係， 喂，你啲廢嘅咪得出國咯。 我想講嘅咧，係 咪先 ？OK， 就係你本身係鍾意隨街屙尿屙屎，咁你俾翻個真嘅面目俾人哋睇，或者你嘅真性情，有咩問題啫？有咩問題啫？我都話做人最緊要，其實嗰、那個即係你成日要你好在意人哋點樣睇你啫嘛，係咪先？咁你如果你覺得你隨家屙尿屙屎係冇問題，你咪繼續去做囉。點解要乜嘢？喂，我旅行啫，我使乜要背負一個咁大嘅重擔？喂，又話 國家 未名係人嚟嘅，你又話我係張卡片，真係唔撚掂噶嘛？咁 樣國家期望喎，大佬，我去啊馬爾代夫，我喺馬爾代夫玩啫，而家背負國家期望，你當我邊個啊？ 係啊， 李克強啊， 我俾錢㗎喎， 你習近平， 唔係你國家有冇資？你有冇資助我先啊，李兆星先生？系咪先？哇，大佬，即系我而家我好辛苦储咗几年钱，我先可以去马尔代夫喎、啊。我仲要照顾你国家嘅感受，唔系啊嘛？我急尿，我呢度真系冇厕所，咪屙尿 咯， 系咪先？喂，有咩问题啊？ 你班废物， 即系我不能即系。会是国家期望，因为做中国人已经好卵沉重噶啦，大佬。 喂，你我呢废啊，呢班废民，第一样嘢，你要有大国嘅自觉啊嘛，所以而家要警惕下啲国民代表国家。第二样嘢，呢班废民就 系、 是。屙屎你系话而家系咪叫你唔好屙屎你系话啦系咪咁你好难做、啊。 我一路讲紧噶，随地屙咧系我乃我中国文化，由毛泽东嗰时候开始。 系， 其实我系有 赞嘅，你 系我系认为呢个系文化嚟噶嘛。 Okay. 你点可以叫人去改变我哋华夏嘅文化先？大佬，两 件事嚟噶嘛，我接唔接受你呢种文化呢件事，但系你确实系有呢种文化啊嘛，咁有乜问题啫？系咪先？ 所以我都讲噶，因为成我哋大陆人。讀書讀得多，要讓位俾啲老人家坐。喂，我成日都見到讓㗎，話曬你，你一樣有啊。哦，我又接受到你去讓老人家坐，我又唔接受你周圍屙屎喎。咁樣係個 選擇性， 我個文化嚟㗎嘛。 我舉多個例啊， 你唔可以我啲好嘅嘢唔要，我啲唔好嘅嘢㗎嘛。 我可以好唔接受啲外國人，點解一行埋就？你又錫我一啖，我就錫你一啖啫。喂，覺得好唔衞生嘅咩？ 唔係，我就嚟覺得 兩尾大佬， 我就嚟覺得唔應該。 唔係，同埋三唔識七，係咪男女？ 乜撚嘢？ 男女咩瘦瘦不親，係咪先？做乜要你錫下我，錫下你啫？係咪先？又唔見人哋，又唔見人哋話，即係個國家呼籲啲人話你出到去，咪去到中國，你唔好錫啊！即係你好撚失禮 嚟 啊！你卡片嚟嘅大佬，即係會唔會咁樣啫？係 咪先？ 唔會噶嘛，大佬。 係。 係咪？ 又學到嘢。 你要尊重嗰個國家嘅文化。 咪咯，下次唔好錫啦。 屙屎係 啦， 文化。 渣渣算數啦，大家。 變本加厲噶嘛。即係我個文化 2.0。 係啦。嗱，你講起文化咧，講多個即係中國。獨有嘅特色啦，就係雙體啦。 喂，正嘢。 咁啊，呢個禮拜咧，其實咧睇中央台又睇到一個咧， 會唔會新聞啊？ 介紹一個富豪雙親。 夠噶啦，係咪？一件事。 其實以前有出過啲富豪相親會嘅、okay, 因為今佢最近咧就出過一個網站，咁、呢個網站咧就搞咗個富豪相親會，咁嘅佢同以往有啲乜嘢，即係再即係我你當佢 2.0 版啦。 不如咁啦，我想問一句， 係 同我走去東莞睇有咩分別啦？相親會同我嘅喺東莞 有啲分別㗎，咁、okay, 就解釋俾你聽啦，就比較嚴謹啲嘅。 OK， 嗱、okay, ， 首先就係咧，佢點樣同啲女仔講先？因為好多女仔去報名嘅。OK， 咁然之後咧就好似一個 interview 咁樣啦。咁、咧首先就係咧個活動咧就話俾啲女仔聽，就係咧呢度咧你可以揾到一啲咧全部都係身家過億嘅男士嘅， 俾唔俾你嗰件事 嚇、okay, 身家過億嘅，唔係呢個第一個啦，就係、是、首先就 起碼會俾兩億你。 其實唔係呢個係富豪嘅定義啦。首先就話你而家有1,000,000喺中國咧， 唔係㗎啦， 做乜當司啊？真係 位嚟嘅啫，即係而家講親富豪就一定係一個億嘅。OK， 啱啱。 咁然之後咧就。好多女仔去報名啦，乜嘢女仔都有啦。咁然之後， 要著三點式喎、 啊。嚇、啊，即係譬如話有訪問有個女仔，咁佢就話：佢話冇啊，我即係我都好想揾到啲啊， 真 愛我啦，經濟條件唔好咁差啦。係，你知啦，太差，我寧可單身啦。 係， 佢話你知好撚攰啊，喺呢個年代係咪物價又高，工資又低，咁所以我咪嚟到即係參加。咁另外仲有個女仔就好直接嘅，即係佢就話。挑你哋唔撚愛錢啊！ 雞汁啊， 走撚咗去啦，係雞汁嗰只嚟嘅。咁啊，有啲阿阿媽陪埋去啦。咁有個阿媽就話：喂，我女就 正嘢， 中戲畢業嘅，表演系嘅 ，OK， 即係做戲演藝界。咁啊，我啊希望揾個咩女婿咧？咁啊揾個有事業心啦， 肯拍戲啦， 有責任心啦。咁、 okay, 啊，我又唔介意佢啊結過婚有細路仔嘅，咁啊可以幫佢湊埋細路仔都得嘅。咁 有一個咧就帶埋個女咧好細個啊，準備今年都係考高考嘅。咁、佢就嗰、那個媽又話啦：，哇，冇我女嘅係啲排都好忙，要考高考。但係咁。行呢條路咧都遲早係 快㗎， 咁啊早啲咯，咁所以咧 孟母三煙啊呢個係， 咁啊所以咧就好多 孟母三煙啊， 咁啊好多女仔去 interview 啦，咁佢呢個咧就今次有特色嘅，即係佢要過好多關嘅， 係 好嚴謹嘅， 好嚴謹， 咁啊冇英語唔係咁樣嗰啲， 有第一關就要填表面試，咁啊要考埋你英文嘅 ，OK。第二關過咗啦，第二關咧就要就有個就第二關就整形專家， okay, 就要 check 下你個身上咧、okay, 有冇嘢係假嘅， okay, 即係假波啊、假鼻啊咁樣要 check 啦。第三關咧就再要去到咧就係、是、要命相大師，咁、就揾個同睇同你算下命啊，睇下象啊， 師傅 諸如此類啦。第四關咧。就要考下你嘅心理測驗，即係考下你個即係有冇資格做到一個 副，你嘅情緒智商 ，OK 啊，係得唔得？ 得，冇問題，係冇但係 OK。第五關就才藝表演，咁啊， 唱歌， 吹哨啊， 即係一字馬同拱橋做得好， 少不免 冇錯啦 ，OK， 少不免啦。咁啊，第六關咧就係咧有一個老中醫咧就再同你把脈 ，OK， 咁啊睇下你 身養能力啦， 冇錯啦 ，OK 啦， 就查你嘅健康狀況啦， 係啦。 咁啊第七關咧就測方肌喎 ，OK 嚇，咁你就要睇埋你 識唔識講大話， 係啦 係啦，即係你老公係一個億，你要講到十個億， 係啦。 而個過到嘅測方機， 你自己係咪老處啊？我更係老處都。 你老係啊？你老公有冇貪污？ 我係老處，冇聲出嘅。啊，咁就過啦。O K， 啱啊，好正常啦。 係啦， 係咪先？富豪，冇咩啫。 O K， 最後一關第八關啦，就係俾個行李你，就要你執翻個行李。咁啊，咁啊有評判啦，判定即係你。即系我唔知佢收拾行李系要 着草咯，着草咯就 系，唔系去旅行啊？ 系啊，讲嘢讲真啦， 陪老公要去旅行。 而家啲富豪 系 随时着草， 随时会冇捻咗要走佬啊嘛！讲真，走唔少啦。 系 你唔识帮个老公执行李， 执得快唔快？ 系咯， 齐唔齐整啦？ 走唔切点算啦？ 着草嘅物品你有冇摆入去行李度啦？ 或者要有冇带定印度神油先？喂，大佬你唔带印度神油，有冇搞捻错？ 仲有个老公突然间可能要有其他女士入嚟噶嘛？你即刻。执晒你啲嘢走先啦， 走先啦，你识唔识做先？咁啊，应该呢个， 所以要过到八关，你先有机会咧，即系成功啦。 呢次点解比上次难咁多？ 系咪难好多啊？ 喂，上次面试 可以 直 接讲下咯。 有啲才艺表演，咁就 OK 噶啦，同埋一定要大学生啫嘛， 升级咗啊嘛，2.0 啊嘛。 喂，仲难过黄亚平做呢个。 咁后屘咧就但系亦都发现另一个现象，就喺个成个富豪嘅相亲会里边咧，你搵唔到一个男士咧。 俾你見嘅。咁然之後後尾咧就再深入啲去了解啦。咁其實咧佢又係一個網站嚟嘅。咁個網站咧就叫做即係中國企業單身俱樂部。 OK。 咁然之後咧就咁然之後咧就都係你入會咧就睇到個網站咧，即係如果你入會咧就要交大約20万至40万嘅會費啦。 少啫，呢度 咁然之後咧就一定要自稱你嘅身家咧就有1亿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會喺呢啲女仔度即係過關嗰啲咧，就會安排去俾呢啲男士咧就去見面嘅。 東莞見嘅啫。 咁然之後發覺類似啦，即係好似類似東莞咁，其實咧就發覺咧有少少掛羊頭賣狗肉咁嘅意思，就因為第一就係你又冇去證實佢嘅身份啦，佢係咪真係有1亿身家啦？仲有就係第二咧，就係咧佢成個會咧個會員咧得6个啫。到依家都系得6个，而嗰6个咧系有见面记录咧，发觉咧每一个咧起码都见咗10几20个女仔嘅， 诊10几20个定见咋？ 咪见零诊啊，见又话或者有诊啊，之如此类啦。 咁即系唔请见做咩？ 系咯，咁咪个问题根本就系、是、即系唔系一个相亲咯，吓、啊、即系其实系一个挂羊头卖狗肉嘅嘢咯。 嘅形式啦，或者卡拉 OK 形式啦，系先？ 系 都系尽量安排。一啲 即係另外一種玩法啦，其實就係 可以咁講，唔夠 係啦，即 係 玩到悶啦，咁咪玩下呢啲啦。 喂， 其實但其實你作為一個男人咧，即係你講呢樣嘢，其實都其實譬如話你有1亿几千万身家咧，係好係好啱佢哋呢班人去玩 嘅。 嗱，你諗下先，唔係你諗下先。嗱，你玩下，你順便如果可以揾埋老婆啦，咁更加好啦。 哇！嗰啲老婆乾乾淨淨。 你聽我解釋先。Okay. 首先就係你1亿喺普通老百姓嘅眼中，你一定係個富豪啦。 嗯、 但係如果你揸住1亿身家，你個富豪界入面咧一個窮鬼嚟 㗎嘛， 你又揾真係揾唔到老婆㗎嘛，所以你要即係我就話。即係你要諗下就係佢其實佢哋真係有需要揾老婆。 但我有1亿身家，唔 係即係有需要要相親㗎喎。 唔係啊。 咁然之後你再有一個 咁鄉下啫。 乜嘢 啊？因為我要翻鄉下。 唔係啊。咁佢唔係咁佢誰咁你翻鄉下冇呢個富豪相親會，佢冇玩啊嘛。你喺揾老婆嘅嗰個過程裏面 可以叫埋 你仲可以係咯，可以揾人診埋啊嘛。係咪先？ 咁我可以診還診 嘅喎。 相親還相親啊嘛，相親咪翻鄉下咯。 嚇！ 即係如果我有1亿，我喺香港揾唔到14巴刮我嘅女仔嘅話，係嘛？ 唔係， 咁我咪翻鄉下咯。 咁而家有得 揾啲我刮佢14巴嗰啲咯。 質素高啲啊嘛，可能呢啲。 哇！鄉下揾唔到，我真係柒都唔信啊！話真。 唔係，咁你嗰6个富豪其實你根本就確定唔到佢究竟佢嘅心態係咪揾老婆嘅啫？ 即係我真係得6个富豪啫，肯定唔係啦。 佢雙向發展嘅啫嘛，即係喂揾到咪揾咯，揾唔到咪揾啲人診下咯，即係咁樣啫嘛。 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 但係先嗱，我上次咧，嗰個相親咧，嗰啲女仔係要俾錢嘅噃。系培訓嘅喎，即係唔係話即係俾錢學啲禮儀嗰啲嘢喎？呢次 今次呢個冇喎，呢個冇喎，佢係租咗個酒店， 咁就門檻低咗啦。 係咩？喂，但係要過8关喎，大佬。 八关唔使錢啊嘛，大佬。 淨係測方嗰關都難過。 測方嗰關好啦，易過啫。喂，大佬，你諗下，我食嘅薯條 係 冇毒㗎。过到噶，系咪先？我有毒嘅先过唔到嘅啫嘛，但系本身嗰包薯条系有毒噶嘛， 中国过到，中国系冇妓女嘅， 过到噶， 过肚啦， 喺台湾啊嘛， 系咯， 系咪先？ 系， 即系咁简单啫嘛。 头先你话系有六个富豪或者会员啊嘛， 系， 即系我会觉得呢个又系一个好励志嘅中国。搞 IT 科網發達嘅故事， 係啊， 咁6个咪成為咗富咯，咪就係成為咗富咯， 咪就 係咯，就咁啦， 任你講嘅啫嘛，係咪先？啱啊，呢個又可以拍，陳可辛又可以攞嚟拍， 合夥人義，合夥人義 係啊，都係一條財路嚟嘅， 但其實都可以啊， 係啊， 阿 Kelvin 阿迪 得唔得？ 阿杰斯 系， 加姚尊张感情， 我唔得啦，我结咗婚啦， 黐线啦，结婚呢样嘢好紧死嘅啫。我哋开个会，我哋开个会， 系 啊， 有咩窿路咧？ 钱银嗰啲，当然隐藏佢啦，即系我有大把钱，我哋唔使同人讲噶嘛。 系， 跟住咪喺度面搵人面试咯，系咪先？我哋以前唔会再喺东莞面试啫嘛， 系， 我哋搵一个。识 IT 嘅， 系 咁喺度搞个网出嚟，哇！我呢个叫富豪会， 啊、 有啦，富豪会咁上下啫，话声你听，咪、 啊、 自己做一个组织出嚟咯，去诱骗呢啲咁嘅， 唔系咩诱骗啊？喂，过关斩将， 过关斩将，拣到最好啦，哇！跟住咪 在一次聚會裏面見一下咯、嗯啊、跟住順便診埋咯，啲呃閪屌嘅嘢真係真係得喎，人渣嚟 渣嚟啊！我一不知所 啊！我話啫，醫生喺我唔係我假設啫，我係完全唔敢做 網聚，真係千祈唔係女士真係唔好嚟。 我從來唔會搞呢啲女士嘅網聚啊嘛，即係咧 嚇死人！ 唔係我驚你搞個網聚要過八關嘅大佬， 係啊，啲女人要過八關嘅。嗯，嗱、啊，要睇得开啦，系得开啦，同埋唔发诊咯。 O 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晚短短地冇，诶冇乜状态真系。咁啊， 下个礼拜就未必得闲听节目咯，啲网友。 下个礼拜我应该仲有节目噶系嘛？ 系啊，但系话啲网友都好忙啦，下个礼拜六。 系啊，系啊，咩、啊、下礼拜先再算啦。 有数啊， 讲嚟先，下个礼拜有冇不顺频率未知啊？咁讲最好啦。最好啦，有啊有，冇啊算。 所以我喎节目， 大佬你星期五你咪下下做得到啊你？ 唔系你有冇懒血频道？你咪自己讲咯，点解讲我啊北上频道？ 喂，好老实啦、啊、你。 你而家你又你一个我一个， 而家你同契弟话啫，录时间都要搞到呢啲都要八点几。大佬你谂下你下个礼拜五录唔录到先？ 大佬啊，你最近体谅下。我倒闭啊间厂， 我就体谅你， 大捻 所以下个礼拜六咧有冇新闻同埋出咧，我自己都唔知道。 系， 所以咧你自己谂。 有一齐，我一齐冇出，大家就睇 show 啦，系冇 睇 show 啦， 成个台停咗嚟， 变咗嘅， 一齐冇出， 接埋佢啦， 系咯， 诸如赖赖女士报接咪接，惊系， 好啦，保证有啊，下礼拜保证有啦，有北上频道，懒乱频道就唔知。 而家录埋先啦，屌你。 咁啊，送埋最后一只歌啦，呢对乐。队咧就都唔系一队好出名嘅乐队啊，系嚟自美国嘅亚利桑那。不过喺90年代其实一路听到依家都仲喺度嘅呢队乐队。咁啊，唔知有冇人识佢啊？叫 Gene Blomsons 啊。咁啊，系一队好有 band sound， 但系咧就即系玩一啲用 band sound 玩一啲好简单嘅情歌啊，所有嘢咁啊。唔錯嘅一隊樂隊嚟嘅，咁啊介紹一下啦。咁啊，今日帶嚟一首歌叫《Till I Hear It From You》。咁啊，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It's likely they're just jealous and jaded. Well, maybe I don't wanna take advice from fools. I'll just think that everything is cool until I hear it from you. Looking in till we're talking about not stepping around it. Maybe I don't wanna take it.